白衣已经睡下了，背对着他侧躺在床靠外的一边。安宗推了推他。 哎，哥们儿，你过去点儿，好歹让我躺下去啊。 他没动弹，被子里的手幅度很小的往里面指了指。 你睡进去吧，如果那东西攻击过来，我可以挡一下。 安宗心想， 这小子关键时刻还很够义气啊，这话听着也挺窝心的。 于是笑了笑，准备爬到里面躺下。白衣闷在被子里哼了声， 小心点，你以为你很轻啊？ 安宗愣了愣，这才反应过来是压着他了，于是又恶意的使劲往下压了压，这才动作迅速的翻到里面躺下，扯过被子盖上。被子里的暖意一瞬间裹了过来，似乎连恐惧的感觉也轻了些。他舒服的哼了哼，白毅瞪他一眼轻笑说， 得，我就是个暖被子的。 小子，你知道就好。 安宗也半开玩笑道，又拽着被角塞紧了些，在枕头上蹭了蹭。白毅见他这样也起了玩心， 行了，老实睡觉，别瞎折腾了。 说完伸出爪子按住他的脑袋。安宗睁了睁没睁开，只好瓮声瓮气的先竖白旗。 快闷死了，我睡还不成吗？ 耳边又传来一阵轻响，爪子缩了回去，白衣在被子里动了动，就再没出什么声。今天的月色似乎不错，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透进来，模模糊糊还能看清白衣近在咫尺的脸。安宗瞪着他发了一阵呆，发现这小子睫毛很长，鼻子很挺，闭眼的时候整张脸都柔和了几分。白衣闭着眼睛突然道， 看够了没有？ 安宗条件反射地合上眼，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， 臭美吧你，我看你的脸就来气。 你那是嫉妒吧？ 他一时气急，没想出说什么来，干脆翻了个身背对着他。白衣轻轻笑了笑，不出声的把他抱在怀里，姿势显得有些尴尬。此时房里又安静下来，只听得见他和白衣的呼吸声。安宗的床是单人床，躺着两个大男人显得很挤，白衣几乎是贴着他的后背，温热的呼吸抚过他的脖子，感觉有些痒。安宗不自在地挠了挠，发现自己没有一点睡意，闭了好一阵子眼，最后还是睁开了，盯着墙壁发呆。耳朵听着周围一切的细微声音，心里有些紧张。不过因为旁边有一个大活人在，心也就安定了下来。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细微的敲门声，缓慢且十分微弱。如果不是环境十分安静，根本就会忽略这个声音。安宗舔了舔嘴唇，准备下床去看。白毅忽然靠过来拦住他的动作，他摇了摇头，意思是说不要下床。安宗以为他睡着了，被他一惊就吓得叫了一声，虽然十分轻微，但的确出声了。白毅皱皱眉头，门口的敲门声消失了，他低声骂了一句。安宗躺在里面看不到外面的情况，却清楚地听见了脚步声是从窗户这里走过来的。黑暗的空间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土腥味，他皱了皱鼻子。白毅在他旁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户那边。安宗好奇心上来了，略微抬起上半身，也想看看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进来。果然，那个东西进入了房间。透过微弱的光线，安宗看清了那个东西的样子。他特别高，外加那顶高帽子显得鬼气十足，衣服十分破烂，浑身透着一股腐朽的死气。他行动得十分缓慢，整个身体像是拖着很沉重的东西似的。安宗凑到白衣耳边说， 老白，就是这个东西，他真的来了。 那个东西的灵敏度极其高， 安宗压低嗓音说的几句话他居然也听得见，马上就朝他们这边看过来。白毅一下子按住裹着他的棉被，一时间只听见两个人的心跳声。安宗下意识地怔了怔，白毅没松手，又按得紧了些，像是要他别出声。这方面他是行家，于是安宗学乖了，不再出声动他，默默地透过白毅悄悄掀开的被子缝隙看着，等待事情的变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个东西又开始动起来，也许他真是饿极了，根本顾不得他们这里的两个人到底有没有睡着。他被那股芝麻香深深地吸引着，挪到白毅的床边，看也不看，伸手就去抓上面的食物。但是他的力气太大，碰到气球的时候气球炸了，发出了响亮的声音。怪物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样，伸手就去拍那些东西，但是他越拍爆掉的气球就越多，声音噼啪作响。怪物捂着耳朵抱头就想要逃走。白毅突然打开了灯，怪物看到四周都是红色的纸，一声怪叫，渐渐的身体越来越透明，消失在了房间之中。安宗跟着爬下床，房间里被怪物弄得乱七八糟，四处都是爆掉的气球皮，还有撒了一地的芝麻饼。白毅啧啧地叹着气，他走到门口，在外面挂了一串鞭炮，然后又在窗户这里挂上一串。安宗跟在后面，一时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，一下子给弄懵了。那个东西就像是看见大蒜的吸血鬼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白毅倒是很随意，他把那些芝麻饼还有火腿肠都包好了放在门口，然后敲了三下墙壁就关上大门。 结束了 啊，估计他真的不敢再来了，进屋睡觉吧。 安宗不放心地往门看了看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听到门口有翻东西的声音，马上冲进房间。白毅霸占着自己三分之二的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安宗挤进去蒙上被子就闭眼，可是他怎么都睡不着。掀开被子，他推了推白毅。 哎，老白，那东西不会再来了吧？ 不会了，西的听力十分好，再微弱的声音他也可以听得见。就因为这样，巨大的响声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痛苦。估计他看见我挂在门口的炮竹，也就明白了这里没有请他吃饭的意思了。 安宗这才安心地点了点头，马上又想到一个问题。 为什么他不是怪兽的样子，而是一副黑帽子黑袍子的打扮？这样和传说中描绘的年兽有很大区别啊。 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他的原型，你所看到的只是灵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模样只不过是你内心害怕的东西的样子。所谓众人看鬼，鬼不同罢了。 安宗又点了点头，想着要问下一个问题时，白毅先发话了。 你小子就不能别问那么多，老实睡觉不好啊？你以为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啊？ 说完干脆半个身体压在他身上。 哎呀，你别压我身上啊，你就不能好好睡觉吗？哎，还有你的手干嘛呢？你摸哪儿呢？ 小子皮肤不错嘛，摸起来很滑，跟小妞似的。 哎呀，乞丐，你脑子被门板夹过了，叫你别摸老实点儿。哎呀。 白毅又轻笑了两声，把手搭在他的腰上就睡了。安宗鄙视地瞪了他一眼，不过看样子他真的睡着了。安宗也叹了口气，关掉灯闷头就睡。但是脑子里那些混乱的神话故事和之前所见所闻混合在一起，搅成了一锅粥。直到听见白毅均匀的呼吸声后，安宗才渐渐地耷拉了眼皮，闭眼睡着了。